北京原创歌曲， 唱响属于你的北京旋律。 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 北京正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北京正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电话6785-6677。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 ？FM87.6，北京文艺广播。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0106-8685-8，6868-5858。 文化娱乐最前沿，876资讯。 特普利墙纸，经典传承1976，8小时极速墙面换新，植物铺贴更环保。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876资讯，我是小东。作家出版社近日推出永成的长篇新作《国贸38层》小说，和永成之前出版的《秘密调查师》系列小说是国内比较少见的商业犯罪间谍类型的小说。整部小说大胆地以三个跨国公司的女前台为主角，演绎出一台精彩绝伦的商业谍战大戏。在新书的发布会上，作家出版社总编辑黄斌堂说， 写的我觉得绝对是咱们普通读者惊艳世界之外的，而又时时隐秘在现实生活当中的一些现实。作为文学作品特别可贵的，它还是把重点还是落在人物的塑造上，专业性、知识性、趣味性、审美性，我觉得都结合得非常好，是一部非常值得推荐的作品。 在小说当中，作家永成巧妙地把企业集团明枪暗箭的争斗和底层员工无奈的人生完美地结合在了一起，将商战的阴险残酷、爱情的忠贞和背叛、人性的善恶美丑描写得淋漓尽致。作家永成说， 我在创作的时候，我创作这些案件的时候，我更希望用这个故事讲的是人，所以我特别希望通过这个故事呢来讲普通人在这些商业大潮、在这些精英斗争中，普通人的遭遇是什么，他们面临的是什么样的选择。我觉得这可能是更值得去写、更值得去创作的。 继续来关注其他新闻。中根千枝的随笔集《未开的脸与文明的脸》近日由商务印书馆推出。本书描述的是作者1953年到1957年在印度、尼泊尔、欧洲、埃及等地留学和田野考察的经历。优美的文字展现出了一位人类学家的敏锐观察和田野体验。马尔克斯《百年孤独》电子版近日上线数字阅读平台掌阅，这是这本书中文简体版电子书的全球首发，也是《百年孤独》出版51年来首次授权中国数字阅读平台。记者了解到，为了让更多的优秀音乐人才参与歌唱北京原创歌曲征集活动，组委会决定将原定歌曲投稿截止日期由7月31号延长到8月31号。据了解，歌唱北京原创歌曲征集活动以聚焦新时代、歌唱新北京为主题，自今年2月16号启动以来，受到了音乐界人士及业余爱好者的广泛关注。截止到目前，歌唱北京歌曲征集总数已经超过了2800件。由法国巴黎北方剧团制作的莫里埃喜剧《德普尔索雅克先生》本月16号到18号将亮相国家大剧院国际戏剧季。导演克莱芒·埃尔维厄·莱热携手音乐总监威廉·克里斯蒂共同将这部十分罕见的莫里埃喜剧重现舞台。国家艺术基金资助项目中国戏曲传统化妆服装技术培训近日在北京戏曲艺术职业学院举行了结业展示活动。此次培训为期40天，共有30名来自全国各院团的骨干参加了培训学习。以上内容是由小东为您编辑并播报的。 延续百年味道的秘制川渝老火锅，匠心锅底，良心食材，小西街80号火锅店。 朋友们，大家好，下面为您播送北京市专业气象台今天下午5点特为本台提供的天气预报。今天本市大部分地区气温超过了34度，夜间天空云量增多，后半夜北部地区有分散性雷阵雨，降雨量不大， 受弱冷空气的影响，明天以多云为主，北部地区有浮尘，大气透明度略有转差，最高气温会降低2到3度，感觉天气还是比较炎热，紫外线强，外出要注意防暑防晒。具体的天气是这样的，今天夜间多云见阴，后半夜北部地区有分散性雷阵雨，偏南风2-3级，最低气温22度，最大相对湿度65%。明天白天多云，北部地区有浮尘，南转北风2-3级间4级，最高气温32度，最小相对湿度25%。天气预报播送完了，关注一下明天的生活气象指数。明天早晨比较凉爽舒适，晨练指数是2，较适宜大家户外晨练。明天气温高，天气比较热，穿衣气象指数是6，适宜穿短袖类服装。明天白天大部分时间云层比较薄，紫外线气象指数为4，照射强度强。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演艺群英会。演艺群英会， 演艺动态新鲜呈现，人气明星揪心畅谈，文化现象深度观察，娱乐观点犀利交锋。周一到周日每晚8到9点，全媒体模式打造，多平台互动直播，一林过招，群英荟萃，演绎群英会。 演艺群英会露脸了，演艺名人、电影大咖、剧场潮流，以前只能听不能看，现在既能听又能看了。当然不要忘了，我们还有颜值有点高的主持人呢。周一到周六晚上8点，登录北京时间官网或者下载北京时间 APP， 就能看到演艺群英会的同步视频直播喽。 好了，北京时间的20:07，欢迎大家收听和收看正在为您直播的演艺群英会，我是赵爽。首先还是进入到我们今天的演艺江湖， 文娱动态、演出资讯尽在演艺江湖。 今天的演艺江湖呢，我们来关注两条资讯。首先来关注百老汇原版音乐剧《长靴皇后》，昨天是在北京举办了新闻发布会，宣布中国巡演将在8月24号到9月16号在北京天桥艺术中心和观众见面。那《长靴皇后》的创作灵感是来源于真人真事，自2013年在百老汇首演之后，获得了6项托尼大奖、格莱美最佳音乐剧专辑奖以及3项劳伦斯奥利弗大奖。主演兰斯·伯德伦呢，介绍了这场音乐剧的魅力以及自己在剧中扮演的查理这个角色。我们来听记者发回的现场报道。 It's a celebration of who we are as people. 这场音乐剧是一个展现真我的一场庆典。我们可以做不同的自己，我们可以勇敢地做自己，我们也可以接受不同的对方。我觉得这就是这么简单。查理在剧中是一个非常真实的人，他有不是完美的，他会犯错，有时候在这场合他不知道怎么说。这也是我十分热爱这个剧的原因，因为查理跟我本人很像，因为他是很真真实实的人，不像有些音乐剧他可能每个人都是完美的，但这部音乐剧展现了人性最真实一面，这也是为什么我很喜欢很享受扮演查理的原因。 好了，我们再来关注昨天，也就是6月1号，为期5天的第5届中国北京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落幕了。那经交会期间呢，北演公司举办了2018年度精品演艺项目发布会，发布了品牌演出、戏剧制作、剧场运营、公共演艺、文化交流、展览展示6大业务板块的精品演艺项目，并与京津冀3地演艺机构代表签订了京津冀一体化演艺协同发展战略合作协议。其中精品演艺项目包括2019人民大会堂北京新年演出系列、第二届老舍国际戏剧节、话剧《老舍赶集》、话剧《故宫里的大怪兽》、李宇春2018巡回演唱会北京站、英文原版音乐剧《芝加哥巡演北京站》等18个精品演艺项目。在生活中，我们经常听说各种托儿，托儿的意思也就是让不明内情者上钩。 话剧托讲的就是一个看起来好笑却发人深思的故事。主人公陈晓开了家婚介所，为了吸引求婚者，找了不少爱情托，他的妻子小凤也是托的一员。俗话说，常在河边走，哪有不湿鞋。小凤有一天忘了自己的身份，爱上了另一个人。那后来故事如何发展了呢？作为一部舞台喜剧，这部剧有什么样的亮点呢？今天晚上的演艺群英会，我们一起走进话剧托。好了，北京时间的20:10了哈，这个今天我们来聊一部话剧，叫做托儿。还是先来请出现场的几位嘉宾，我们来请出托儿的副排导演陈大鱼，欢迎您。 大家好，我是陈大鱼，我是托儿的副排导演。 嗯，我们再来请出托儿的演员哈，演什么一会儿咱们再聊，先来请出他哈，陈天田，欢迎您。 对，我是陈天田，是演员。 这个名字这个叫起来非常的上口啊，天田。 好。 开玩笑，我们再来请出这部剧的女一号小凤的扮演者阿丽玛，欢迎您。 大家好，我是阿丽玛。 嗯， 饰演小凤。 等于说是颜值和搞笑的都有哈，也都来了。咱们今天就来聊一聊这样的一部剧。首先刚才介绍托的时候说陈大鱼是副排导演。那为什么说是副排，他的首排又在什么时候呢？ 他的首排还在我的上初中的阶段。 嗯， 在2001年的时候，是我父亲第一部话剧， 陈佩斯先生哈。 对，陈佩斯先生第一部话剧。 哦，2001年，我 2001年 那时候上初中，那您现在？ 哦，对，哦不，我说错，那时候我正在上大学，现在我是大二。嗯，对。 其实这部剧呢和这个陈氏父子很有渊源哈，这个确实原来是陈佩斯先生，通过他也让很多朋友呢更加了解舞台喜剧了。 对 对，然后这次呢，大鱼之前是演过几个版本，对不对？ 我之前演过托儿的两个版本， 嗯， 一个是在托儿没有大改之前，的一个版本，也是演我父亲的这个，不，第一次演的不是我父亲的这个角色，这回演的是我父亲的这个角色，第一次演的是那个，就是大家说过是那个被小凤被骗走了那个演的是骗子，海外华侨的一个骗子，之后演的是这个小老板，就是婚介所这个小小的小骗子， 哎，就是这个算是男一号， 对，男一号， 嗯， 原来是男 二号。据说当年不，据说您现在穿的衣服跟当年您父亲穿的衣服都是一套， 对，一套，就是那个布啊，当时是那种纱巾一样的布， 嗯， 只不过呢，这么多年的那个布肯定坏掉了， 嗯， 但是为了那个这个衣服，我们找到了当年那个布一模一样的布，嗯，然后我给他那个，给他就是给他那个重新定制了一副一模一样的衣服 啊，我还以为是同一套的， 不是， 这剧组也够省钱的了啊， 不是 这个十几年前 看不过来， 这个还可以再传承下去哈， 对， 哎，然后等到那个您将来的这个。子孙哈也可以再继续铺排一下这部话剧。 但是阳台话剧阳台确实有一个是陈老师穿过了一套衣服， 嗯， 一直作为学生们每次那个毕业大戏，就是我们最后有一个那个汇报演出的时候， 嗯， 学生们会穿他那身衣服来演出，穿了也得有15年的一身衣服。 哦， 很有传承的感觉。那身那个裤子呀，到什么用一个词形容吧，你把它放在那个桌子上它能立起来。 嗯， 啊，那个就是那个包浆那个厚实度那种感觉。 我给您介绍两家干洗店吧行吗？开个玩笑啊，其实有很多的话剧呢就是时间长了，经过一次一次复排，其实呢，又很不容易，但同时又有很多的这个真正的这种粉丝每次复排可能都会去看啊，一会儿咱们去聊一聊这次复排到底做了一些什么样的改动。 好的。 天田啊，就不能说甜甜。 天田 这是你本名是吗？ 对，天田是本名。 我还以为您是就是加入了这个喜剧文化公司之后给自己取了一个艺名叫。 没有是本名。 那其实也是挺好听的一个名字哈。您在这个剧中扮演的是什么角色呢？ 我扮演的是叫一根筋。这样一个角色，也这个名字呢也非常有特点， 听着就好笑的样子， 对， 比较轴的意思， 对， 体现了体现了他的人物性格嘛。 对， 嗯嗯。因为昨天我们还在这个演艺巡回当中去聊，说这个喜剧，当你在舞台上一个人重复的、执着的、不问理由的去做一件事情的时候，本身就是一个很好玩的喜剧效果。 是的， 对 吧？ 对， 重复的一个手法。 嗯，所以一会儿让一根筋来跟我们聊一聊，到底在台上都做了些什么。 嗯，好的好的。 好，咱们先让三位就是依次的来亮个相啊，然后咱们再来继续聊整个的这次复排它的一些改动啊，包括这个喜剧创作方面的一些东西。 嗯嗯， 让这个女一号吧，然后来聊一聊。其实您在这个喜剧创作上面算是一位新人对吧？原来是演过音乐剧。 算是算是，对对对。 嗯，这是您第几部喜剧作品？ 第三部吧。 第三部喜剧作品， 第三部， 就是这种纯喜剧啊，比如说那种不停的抖包袱、不停的给笑料那种喜剧，您是第几部参与呢？ 这是第一部， 第一部， 这个绝对是第一部，对对对，跟我之前演的话剧，其实差别还是挺大的。 对，因为其实有一些话剧，它虽然叫是喜剧，但它有可能是轻喜剧，就是说有可能是只是比较轻松、比较好笑，但它并不是这种 纯 的 喜剧，对对， 就感觉你出来不笑到肚子痛都没有达到效果的这种感觉， 是是。 是吗，大鱼？ 对对，我们的目标很明确，为了观众快乐。 对， 所以笑出九块腹肌是吗？ 对，差不多。 哎，但其实这个大鱼很年轻啊，是年轻有为的年轻导演，青年导演哈。 对对。 那比如说像这样的一个复排的大戏，而且之前的口碑也都不错哈，也是一部经典的作品。嗯、那在复排的时候，你会做一些改动吗？ 会的，会的，尤其是喜剧要跟大家观众的时下的生活有作为非常贴近， 嗯， 大家比较熟知的事情，大家才能够感觉到离它非常近，然后才能够有笑声出来， 嗯， 很亲近。才能够有笑声，你像最近有一些时事啊，我们也会加进去。当然，这是作为一些小彩头，不能太透露了。 嗯， 然后年轻人一些流行的东西， 说两句吗？ 嗯，不行不行，保密。年轻人有一些流行的东西啊，我们也会加上去。 哦，那比如说啊，就是咱们可以举举例子。不剧透这次的梗，能不能说一说以前的梗，就是说曾经让大家都觉得特别好笑特别好笑的一个点，可能觉得现在再抛到观众面前的时候，观众会觉得是不是有点过时了呀？ 我想一想，曾经啊， 嗯， 曾经，哎呦，那是我父亲当年演的时候了。嗯、曾经他们当年很流行那个领导请领导吃饭， 嗯 啊 嗯， 那些事情，请那些大老板大领导吃饭。现在不了，现在这个换了一些很当时下了很多这些这个红人之类的这种感觉的样子， 嗯、 是小老板去跟那些人去吃饭的这种感觉，加了一些很接地气的元素。 嗯， 原先是对吧？用的是那个领导请吃饭，哇，好厉害！一下这个小凤这个扮演者就漂移走了，他的心就被那个海龟给漂移走了。当时还不是海龟呢， 就是虚荣了。 当年那个这个角色是华侨。 啊， 从外国归国的华侨，现在这个身份变了， 嗯， 年轻了。 所以其实喜剧要紧跟时代哈。我看这个、天田同学一直在那儿比划。 嗯， 你想说的是哪一个梗呢？ 我想说的是上次我们加了一个，王思聪跟我一起吃鸡这样一个梗 啊， 就是玩那个游戏嘛。 嗯， 啊，玩那个游戏，对。 要不断的加很多这个时下的东西， 对对对对对， 其实喜剧创作一直都觉得挺难的，因为喜剧不是说让你笑，其实最主要的是让你哭。当然，这个哭是一个打引号的哈，就是说要通过这个笑，可能他会讲明白一种道理，或者说一种内心当中的某一种痛处吧，他要去击碎它，是吗？ 不是， 这部剧完全就是让你笑。 嗯，这个理念有问题。 嗯 啊，我得给你稍微的这个讲一讲啊。 嗯、 喜剧呢，作为一个喜和剧这俩字儿啊，是应该分开而论的。 嗯， 喜就是喜，以这个创造笑声为目的， 嗯、 对吧？剧呢，作为一个故事，就承载了很多其他的功能。 嗯， 例如我要引人深思，我要那个发人深省，我要有一定的想表述的这个故事里头的东西。我每一个事件。都是为了这个中心的思想来服务的， 嗯 啊，这两个如果合在一起呢，就是，对吧？你们就明白了，以创造笑声为目的，其二，在咱们再聊剧， 嗯 啊，这两个合在一起才是喜剧。有时候其实应该，对吧？我们不能把那过多的把一个对于一个剧的这个要求来要求喜剧， 嗯 就对， 就是喜剧的第一目的还得是喜， 还得是喜， 对， 其次才是 其次才是这个引人深思，作为一个剧的这个故事。 光喜也不行啊，光喜那不是傻乐吗？ 那挺开心的，对不对？所以呢，这喜剧啊，我父亲经常讲，喜剧就分出这个技术层次，没有高低贵贱之分，纯粹是技术层次啊，它会有喜剧技术稍微难一些的，对吧？例如那个构杂这构织这个人物关系啊，这个包袱点那个。更加的复杂一些，更加技术更加难一些的，还有一些简易化一些的啊，例如纯粹就是为了逗乐，那也没有任何关系，大家开心就好了，对不对？ 嗯，这就是学术方面关于喜剧的一些探讨了，因为确实。很多就是业内人士都会觉得悲剧好拍，其实喜剧不好拍。 哦，悲剧也不是很好拍。对啊，悲剧也大家都是有一个明确的那个可以检验的这个就是观众。观众我笑了。好，我们被检验了。那悲剧也如是啊，观众哭了，观众伤心落泪或者为你而鼓掌了。对吧，我们受到检验了啊，我们这是 OK 的，对，观众考试过给我们评了一个满分或者是及格的分数一样。这两个都不是很好拍的。 因为悲剧啊，可能对于很多就咱们不是说这个纯悲哈，就一定得哭的，就是说咱们说悲剧或者正剧哈，可能更多的时候它跟喜剧呢节奏很多人会觉得不太一样。 对，节奏肯定是不一 样。 这是性质问题吗？这两个剧的这个种类的问题。 对，有些演员啊可能就表示了，就是觉得你看这个喜剧其实是特别难演的，就虽然说让别人感觉就是笑一笑就好了嘛，就逗大家乐嘛，但其实说这个其中节奏特别难掌握哈。咱们问问这个女一号，就是说因为您是比较这个新进的来排喜剧的，你和原来排的比如说音乐剧啊话剧啊做一个对比哈，就你觉得对你来说最大的难点是什么地方呢？ 这个也不是说最大的难点吧，其实我对这个是就这个角色呢其实是比较有压力的。因为大家也知道这个戏已经演了18年了。然后对于这个角色呢也有很多之前的老师前辈已经演过。然后我是想饰演一个全新的小凤。我饰演的全新的小凤带给大家，所以我会有一些这样的压力在我身上。 就是演2018年的女子。 是。但是在这个其中呢跟大家在一起就很欢乐。然后在这个剧组排练，因为只有我一个人是新人嘛。然后我来到这个剧组就感觉大家的风格非常统一。我觉得这个是在现在这个社会，就我们现在排话剧的这个阶段特别难得的一件事儿。 主要都岁数都一样，都是19岁、20岁左右这个。 17。 这样的一个这个年华哈。年纪都不能说，必须得年华。所以其实这次呢是一个就很欢乐的这个剧组，也是一个很年轻的剧组啊。 对。 所以呢我觉得肯定是伴随着欢乐背后会不会有一些这个压力，因为我是80后看着陈老师陈佩斯老师的这个剧这个小品啊长大的。经常以前就最盼望的就是看陈老师的这个小品。但是了，有观众在看完这一版托之后说大宇比爸爸演的还好。 哎呀， 这个怎么说？ 你再说一遍。 没听清 啊，再说一遍。 一看就是那个您父亲没有在听我们的节目。听的话就刚说什么啊，他说的不对是吗？ 不是，我只是因为我喜欢别人再多说一两句。 尤其是赞美你的话。 其实可以做一个对比哈，咱们刚才从这个时效性方面做了一个简单的对比。因为我们知道喜剧肯定是要与时俱进的，就是说有很多的梗，尤其现在是网络时代，其实喜剧就更难做了，就是说很多东西大家在网上都看了无数次了，就是他都不觉得新鲜了，对吧？你还得去创作。 对，没错。其实要说我父亲跟我比的那个演的话呢， 你还这个没过去。 对， 来请说。 还没过去。 没过去呢啊。我爸也不在，也没有偷听我们这个节目。对。说不定他还在偷听呢。我觉得呢挺开心的，观众这么夸我啊，谬赞啊，谬赞我。首先我很开心啊，很开心。其次呢这个压力也是有的，因为观众对你的喜爱啊，对吧？所以让我非常的我期待着观众能够喜爱我的其他的角色或者我下一步的演戏，所以说这种喜爱对于我来说其实也无形中是一种压力。因为我要为了观众这个喜爱我的这个角色我的作品，我要更加努力更加负责任，所以说是这样的一个状态，喜爱和这个都开心啊，我也开心，然后还有是就是有一定的压力。 我能体会这个，就十七八岁的这个孩子哈、啊， 对对，谢谢，谢谢， 其中的这个压力哈、啊。不过确实呢，就是随着时代的这个变迁，可能大家对于喜剧或者对这样的一些搞笑的一些剧情的需求也会有所变化。 没错，没错。 对，所以可能您的这种表演方式更适合现在舞台上的年轻观众。 可能可以这么说，可以这么说，我偏生活流多一些，演这个戏的时候，我会偏演托的时候，我会偏生活流多一些，我可能，我比较随意一些，随性一些，然后但演阳台的时候呢，我是技术流，我控制力特别特别多一些，因为我要演一个56岁、55岁的一个老人，中年人，对，中年人，对我还要化上老人妆。带上一身这个假的肚子，厚厚的这个脂肪，这种肩膀 中年发福的一副模样、啊、 对，所以整体的那个呼吸啊，控制啊，包括发起脾气来那种颤抖啊，你都需要做到位。这个戏就不用，这个戏就是对吧？像我这种18、19的这种人的这青年人的这个感觉，所以比较生活一些。 就是这个剧相对来说，你创作起来也会比较轻松， 比较轻松一些。 对，那一会儿可以挖一挖你演阳台的那个经历哈。没事，一会儿吧，咱们先来聊这个托儿哈。问一下这个天田同学哈，这个其实这次。这个排这部剧是您之前也演过阳台对吧？ 对，演过 啊、哦。然后这次又排这部剧，你觉得这个剧难还是之前那部剧难？ 应该是之前那部剧难。 哦，看来那部剧都难啊。 对 对 对，大家每个人心中的一个标杆。 是因为这部剧更接地气儿一些吗？ 那部剧的叫喜剧创造层面的技术流。对，那个是有很多的行动线，很多的规定情境，而且非常复杂。 空间的也相对的比较多一些。 对对对，然后我们作为那个演员在舞台上得处理各种各样的信息，这个是对我们来讲要求比较高的。 这个剧呢就是考验他的一个对于这个情境的这个怎么说信念感。 对对对， 因为他需要作为一个一根筋的人，他需要有很强的一个钝感力，很强很强的一个排除其他的这个杂念的这一个能力。因为他这么聪明的一个人啊，智商的160多的人，需要演一个智商相对打了一个折扣的人，还是对吧？ 对我来讲挑战也挺大。 对， 所以一会儿我们也可以聊一聊整个在角色塑造过程当中有一些什么样有趣的事儿哈。 好的， 因为其实这种一根筋的人也不好演，就是说你得让别人去相信你。 对， 你还不能演得太，咱们不能说是，就是你还不能演得太让人觉得无法接受。所以就这个劲儿你得拿捏好了哈，才会觉得有趣。所以呢，今天我们是请来了这个话剧托儿的剧组，咱们一块儿来聊一聊哈，这个复排之后的托儿创作背后的故事。大家也可以通过北京时间来观看我们的现场视频直播。我们稍作休息，马上回来。在生活中，我们经常听说各种托儿，托儿的意思也就是让不明内情者上钩。话剧托儿讲的就是一个看起来好笑却发人深思的故事。主人公陈晓开了家婚介所，为了吸引求婚者，找了不少爱情托儿，他的妻子小凤也是托儿的一员。俗话说，常在河边走，哪有不湿鞋。小凤有一天忘了自己的身份，爱上了另一个人。那后来故事如何发展了呢？作为一部舞台喜剧，这部剧有什么样的亮点呢？今天晚上的演艺群英会，我们一起走进话剧托。 纪念瑞典戏剧大师伯格曼诞辰100周年，法国明星版话剧《婚姻生活》6月12、13日亮相2018国家大剧院国际戏剧季。法国超模携手当红小生，至情演绎婚姻生活的爱与纠葛。订票6655-0000。 美孚1号全合成润滑油，蕴含卓越科技，为引擎提供澎湃动力。从赛道到公路，无惧严苛环境，引擎始终表现如新。美孚1号，让表现超越想象。 荣威 RX8 全领域大七座智联网豪华 SUV， 30TS 级豪车纵置发动机，澎湃毫不可挡，阶梯式剧院座舱，高贵毫不客气，全新一代互联网汽车智能系统，自由毫不设限， Superpilot 智能主动驾驶辅助系统，风险毫不畏惧，豪者自豪，荣威 RX8 豪迈登场，16.88-25.18万元，详情请洽当地经销商。 华彩漆，中国好漆，美潮 Meco。

欢迎您。 大家好，我是阿丽玛。 对，刚才咱们已经聊到了哈，就这部剧是复排的话剧啊，其实会就是借鉴很多时下的热点， 嗯， 然后去创作一些就是大家觉得更好笑或者是更有意思的一些东西哈。其实我不知道几位，因为几位年纪其实也不算怎么说呢，算是青年导演吧，但也没有说是九五后啊，或者说更年轻一些哈。当然，虽然你一直在标榜是这样哈，但其实呢，其实作为一位这个80后的青年导演哈，陈大愚。 对， 大鱼老师， 80后了，我又是， 对， 这个年龄比较尴尬。 你都说了半个小时的假话了，够了，差不多。 我说实话，我是89的，我很尴尬。90后嫌我太老，80后呢又说我 嫌你太小， 我嫌我太小，我很尴尬。这我到底算什么？主持人，我应该算什么呀？ 都行，看你开心吧。 对，我开心吧。 咱们说青年导演这个事儿还算是青年导演呢，哈。 对，还算是。 对，比如说您在接触到这样的一部剧的时候，有没有考虑过，就是说现在大家喜欢的喜剧形式，跟原来，比如说像我们小的时候看小品那个时代喜欢的喜剧形式，有没有变化？因为最近一年啊，半年一年，我的感触特别深刻，就是跟一些前辈在聊天的时候，会发现有一些他们觉得特别好笑的东西，包括父母可能觉得特别好笑的东西，我完全不觉得好笑，但是我们觉得好笑的东西，他们完全不觉得好笑。就这个中间，您有过思索吗？或者说有思考一些它的变化吗？ 有啊，你想，这就是首先就是代沟吧，对。其二呢，就是这个代沟呢，就是因为它跟我们的这个过去，你像我父亲他们特别感兴趣的东西，我们不太熟悉，他不熟悉，跟我不熟悉，他比我比较生疏，所以呢就没法勾起我想笑的这个欲望。小朋友呢，你像九五后或者是10后喜欢的东西呢，我们又也不是很熟悉，所以说呢也不会有那么强的这个共鸣在里头。所以就容易有这个问题了。 就有的时候你会发现不太一样啊。我看这个天天老师一直在点头，就你觉得有什么样不一样的地方吗？ 我觉得就是好比就是阿丽玛，刚来，然后是个新人，来到我们剧组。那我们剧组在讲一些我们演员之间的笑话的时候，他有可能就不会笑。就是这个也不存在年龄的问题了，就是 圈子 对， 是小朋友有小朋友的圈子，你像长者有长者的圈子，对，但是实际上还有一个相同的地方。这些无论是什么样的圈子的观众，他们对于一个好的优质的这个喜剧的这个渴求都是一样的，就是当你看进去了这个故事之后，你那个同意了我们这个规定情境之后，同意了这个剧情之后，他会渐渐的就是对这个故事感兴趣，然后呢被带进去之后就会很喜欢这个故事。 就是首先这个故事得是一个好故事， 对， 就是说无论到任何年代，然后任何情况下创作的作品，一定首先要以内容为重，以这个故事为重， 没错， 就是故事其实是共通的， 对， 所以这就解释了为什么好几千年之前的一些戏剧，可能到我们现在来看，还是觉得真的是能触动你内心深处的那种感觉。 对，你像对人性的这些东西啊，真善美啊，对吧？这些 对， 这些东西都是很能够让人引起人共情的。 那这次这个托这个话剧哈，还是以这个托为主角了，是吧？是应该是个婚托，像刚才我们介绍的那样。对，为什么还会选择这样的一个怎么说呢？角色背景，就没想说我重新复排了，或者说我有一些这个其他的改编，我没把它变成一个别的托，比如说什么房托，比如说什么， 这是一个 类似这种， 这是一个很深刻的问题啊。它有很多的这个思考在里头。综合就一点吧，我就讲一下，主要是因为改起来太费事儿。 对， 赢了，这可以有。 其实我们就是作为一个婚托吧，正是因为有了婚托以后，然后中间会有很差的关于爱情的行动线在里面。 对， 如果说改成了房托或者说什么别的托的话，那人物之间的行动线就要发生变化。 对，可能经济问题会更多一些。 对， 其实这个故事是因为小凤这个姑娘她的爱情的偏移而开始的。 对，她的虚荣 她被另一个海归所骗掉了，然后这样开始的。 其实也是最近大家也很关注这样的一些话题，包括我们前段时间看了这个什么北京女子突见，然后这段时间有什么上海女子突见哈，包括下周还会来节目当中做客，就也会讲一些其实比较现实的问题，就是在这个城市当中生活吧，然后你可能会遇到种种怎么说呢，种种引诱的事情，那当你面对这些事情的时候，什么是该抉择的，什么是不该抉择的一些事情。 对， 比如说小凤好像最开始也是从事这个托儿的职业，后来拖着拖着成真了，是吗？ 对， 也大概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个人物的性格和他的成长经历好吗？ 因为这个小凤这个角色其实投射到现实生活中也有一部分这样的人，但可能他们遇到的事情不一样啊。然后我非常喜欢这个角色，是因为他是一个小人物，就是在生活在我们身边很真实的一个人物。就是这样。然后因为现实生活中也会有很多这种，就是你外表看起来他很精明，很聪明，很会算计，但其实很单纯很傻的一个姑娘。 对， 形成对 而不知啊。 对，是是。 所以这个就被骗了，算是 对 吧？ 骗了。 但后来呢？难道要走进剧院去看是吗？ 是，就只能剧场见了。 后来到底这个人物如何了呢？ 对， 是选择了真善美的真爱呢，还是选择了这个什么啊？算了，编不下去了。 行。 好啊，这是第400场纪念哈、啊，是吧？ 对，马上是400场。 第400场这个阵容会不会有一些更强大的安排呢？ 有我们 大鱼就说我已经够强大了，是吗？ 对 对， 不认识我吗？ 18岁的大鱼还不够强大吗？ 对对对对对对啊！还有我们的新来的美女啊， 17岁的阿里玛。 对， 还会有之前好像这个网友有说看到这个朱老师朱时茂老师也去探班了，是吗？ 对，茂叔还来了呢。前两天就在就在我们排练厅，他带着他的儿子洋洋，然后一起过来，然后来探班了。突然之间探班了，还送了我父亲一个重礼。特别重的东西啊，就是一个磨盘， 是真的很重， 真的很 重，真的很重。 三个小伙子合力抬都抬不动。 那是就是有什么特别的寓意吗？ 对，他希望我父亲坚如磐石。说好听点是这样的，其实说不好听点就是，又臭又硬。对。 我也不知道那个 陈老师在听 两位长辈有没有在听节目哈、啊？但确实这个，我觉得一部戏能演到400场，是一件非常值得纪念的事情了。你想想， 对，演了18年，不是400场，其实应该是演了18年。 对， 这中间经历了很多很多的事情，大家对吧？从有的人是从还没有出生到现在到16岁第一次进剧场看的，原来是这个托是讲的是这一回事。听说当年他还没有他的时候就有演过这个戏，然后这回又要来演出，尤其我们要去南方巡演。当年我父亲也去上海巡演过，然后去整个北京不是北京，整个中国绕了一大圈。 就是这次你们有什么绕圈的打算？ 有啊，我们这回也有巡演的计划。这回我们要去上海、杭州、 厦门 还有 深 圳四个城市，我们下半年有巡演的这个打算，四部剧一起巡演。 所以你们也可以观察一下哪个地方的观众更喜欢你们这种喜剧的模式。 大家都喜欢。 我猜你就会这么说。因为确实有的时候可能演员巡演下来，尤其是喜剧，会发现他们喜欢的笑点不太一样。 没错， 是。 对，你像我也巡演过一圈了啊，小小的巡演了一圈。你像我经过上海的时候，上海的观众很聪明，就是你往往这个故事啊，需要咱们说讲故事，讲喜剧故事需要铺平垫稳，然后呢排埋翻铺排埋翻，这个你刚开始铺垫的时候，这几个东西刚开始铺垫交织起来的时候，上海观众就知道了，咦，他要倒霉了，哎呀，他要倒霉了，他们很聪明，就开始带着这个感觉，咦，笑笑就开始去看了，然后当你把包袱翻出来的时候啊，人家一样也开心，然后珠海的观众很直爽，在就是我们去珠海那个大贝壳那个剧场，非常漂亮剧场里头演过一次，观众就是你给完了笑，给完了包袱之后，他立马就笑，我超乎我的预料， 就该什么时候笑什么时候笑呗， 对对，超乎我的预料。然后南方的地方呢，可能有一些北京话听不太懂，我会根据地方的这个特性，我会把它改成标普，然后会有一定的调整，然后就是而且到时候到一个地方还会有一定的方言在里头加进去，观众一看，哇，好贴近的，像母语一样这么熟悉，然后就会效果会更好， 其实这个是一个就是很怎么说呢，很智慧的做法。 对， 因为每年你像因为春晚很不容易嘛，那每年春晚可能也会因为南北喜剧之争会就在网上有很多网友在不停的争论，就是南方人可能觉得你们北方就是尤其是东北话那些喜剧这是什么，为什么会好笑，然后可能东北人会觉得南方那些尤其什么上海话呀之类那些 地方差异不同， 对，有什么好笑，因为它有语言差异，然后有 生活环境，主要因为中国实在太大了，地大物博嘛，这个人文的这个环境也不一样了， 所以也很希望说这轮巡演之后也有空交流一下，说各个地方的观众他对这种笑点或者说他喜欢的那种喜剧的内在的一些东西到底有一些什么样的区别啊？ 对， 再问问甜甜吧，这次排练有没有什么趣事儿啊？ 排练的时候， 对，你们这是排练的时候谁 天天都特别的开心？ 对，脾气最不好有吗？ 什么谁脾气 有？对，有脾气最不好的吗？ 脾气最不好的可能就是陈老师了吧？ 陈老师天天来吗？ 没有，但是我今天早上刚接到一个对我来讲是噩耗，就是陈大宇说，陈老师，就是我爸今天早上给我打电话了，说今天要来排你，一听双腿瞬间灌铅，一点力气都没有， 是吗？ 对，就是 对， 就是。特别可怕，对我来讲就是一种。 那你提起这个事情，他都没有情绪，没有心情去做这个节目了。 对。 我们一听到陈天田说话，我们就会说，不要忘了陈老师会来哟。就 一下子就对。 为什么你那么怕陈老师？但我感觉大鱼一点都不怕的样子呢。 我也怕，结 果今天他不来排我。 因为说的是排我，因为可能时间太久了吧。你从2012年的时候第一次陈老师给商演的小孩排戏。那个小孩里面就有我，一直排到现在，所以跟陈老师的感情也挺深，然后陈老师也挺看重我，我会觉得有什么做不好的，我会觉得不要让您失望， 很在乎， 就是我压力也特别大， 是他在排练过程当中特别的吹毛求疵吗？ 不是吹毛求疵，是很严格， 很严格， 非常非常 严 格， 严格到你的眼神的控制，你的呼吸的控制，尤其是他今天是这么给我打电话的，我接下来，喂，老爸，什么事儿？他说你今天排练吗？我当时已经在排练厅了，我说排啊，他说啊，对，是这样的啊，我想排一下陈天田的戏。啊，陈天田干什么？他今天我们排第4幕啊，他的戏不是很多的。他说，哎呀，我心里头一直难受，天田的这个表演的还有一定的这个问题在里头，他我想给他排一下啊，然后我说啊，今天不排这个，我就一直说今天不排这个， 你们帮他一把， 对，帮他一把，让他 对对对 过去， 让他安心的来录节目， 因为我们要来录节目， 对，安心的录个节目，然后 挺过这一天再说， 对对 对, 对，其实是这样的，为什么我开心呢？因为听说他要排陈天田了，那这个那他就无暇顾及我了，无暇骂我了，然后我说一般是这样，有一个被逮着的人，今天一天就老拍他，就老看他不顺眼啊，怎么看怎么不顺眼，使劲排到最后，某个人崩溃了， 对， 差不多了，开始排别人，然后大家一天很开心就过去了。 哎呦，真是发现很多艺术家都是这个风格，都是要排到那个人崩溃。 对，其实排到崩溃之后，是一个把自己人这 非常好的学习的过程， 束缚给他破开了之后，然后呢，重建一个，就能变得就感觉像破茧一样， 就是不破不立的感觉。 对对对， 就很多时候你觉得你不去破开它，你永远在自己那个套子里面、那个模式里面走下去。 对， 反而你逼崩溃之后，可能一两天反应不过来，但突然有一天你就顿悟了， 对啊， 觉得老师说的是对的。 对， 我发现真的是很多老艺术家排别人都是这风格， 对，但是我也十分庆幸有一个人时刻在我身后督促着我， 对， 我觉得也很幸福。 你觉得这个剧对你来说就是最大的进步，或者说进步最大的地方能在哪儿呢？ 这个剧是吗？这个剧最大的进步，我觉得在这次在排练的时候，尤其陈老师还有大鱼导演，特别强调我的发声的问题，因为声音一高了以后，他说声音塑形很严重。他们就是尤其陈佩斯老师跟大鱼导演比较强调，说话的时候喉结要保持一个 平稳， 对，平稳的状态， 相对平稳。 因为我声音高了之后，喉结容易往上窜。他们就在强调这个，我发现特别有用，因为演完以后嗓子不累了。这个立马就是叫什么？ 就是舒服了嘛。 对对对， 他们原来每次演完之后，演完出之后，谢完幕之后，跟我说话就是大鱼，我今天还行吧？ 对。 就是这个感觉， 肉跟吃了两锅麻辣火锅似的，是吗？ 对对对， 是啊是啊，像吃咸了一样。 对，这就证明方法不对嘛。 所以其实也是在不断的磨合，不断的磨练自己当中。 对对对，是。 所以其实每一个年轻演员或者青年演员在这样的一部剧中，虽然它是一个喜剧哈，也比较轻松的一部剧，但都能获得一些成长。 没错。 那还是要问问大鱼了，我知道在这部剧当中，大家最大的一个看点就是您的这个反串的内容。 没错。 对吧？ 我为了追回我的女朋友，我要反串一把富婆。哎，这个跟之前的正强青年人就会差很多。我是又首先岁数要大，其二呢是女性，对不对？我要反串一把富婆。这个富婆呢演起来就是很吃力的一开始。 比如说呢，你要拿捏她哪个感觉呢？ 我要拿捏很多东西，咱们就讲一个最简单的啊，我让服务员给我倒水，我伸向伸那个手啊，要抖。 为啥呢？ 岁数大了拿杯子拿不好嘛，对吧？你要显得这个人岁数大一些嘛，让人相信你是一个岁数大的人，对不对？又而且又是一个小骗子去演的一个富婆，你要演出那种稍微的不太那么不像专业演员那样子， 哎，对对对， 你要有一定的不准确，你要有一定的过度的感觉在里头，所以说 夸张一点。 哎，对，你不能是你如果是专业演员演一个岁数大的人，那就一看就是这个人不太像小骗子，不太像陈晓之前这个角色。 我明白，其实这个是角色。 再去角色 扮演的 一个 东西， 它有两层的这个关系在里头，就会很挺吃力的。 那它会有一个度，这个度很难拿捏。如果说专门让你反串一个角色演一部剧，那可以，你可以去直接就变成我是他，对吧？就像您去演老人， 对啊， 你贴个肚子，然后把自己学一学老太，你可以就是我是他， 对吧？ 但如果说你剧中这是个小骗子，然后这个他去骗别人的时候，还得拿捏那个骗别人的感觉， 哎，对， 然后产生笑料，哎，这个就是一个很大的看点了。 哎， 你觉得现在你演的让大家觉得好笑不？ 现在很多观众说我演这段比我父亲演的好，因为我当年我父亲演这段的时候，他不演那个老，他演的特别像女的，除了他把头套摘下来的时候是一个。对吧？光头之外，其他的时候呢，都特别像女的。我演的时候特别加了很多这些老人的这些动作会很慢，然后呢还人家说哎呀演的特别有意思，不光是像演那个女性了，你还加了一层东西在里头。 就加了一点他那个富， 对，加了富，还加了那个老在里头。 这个感觉我觉得大家也可以去这个剧场看一下了哈。 对， 这个。就现在看活生生的一个18岁的小男生怎么去扮演一个老富婆。 对， 我这么说你开心了是吧？ 开心了，开心了， 哎呀，开心了，太开心了。 这个小凤说一说这个角色当中，你比较难的或者说比较难忘的一些事儿吧，你在整个的排演过程当中。 比较难忘就还是这个，就我觉得就因为跟我之前演的这个戏的风格就之前的一些戏的风格完全不一样。然后说说我在这个戏里面觉得我进步的一些地方吧。 你还记得第一次陈老师使劲抠你的那抠你戏的那一天吗？ 对， 用一个崩溃的经历 是 吗？ 对对，所以我刚才就接大鱼的话，我说这是一个成长的过程。大家其实每个演员说是啊很害怕陈老师来拍戏，但是其实心里又特别期望陈老师来拍自己的戏。 没错， 因为我自己的感受就是陈老师一拍完之后觉得我整个世界都亮了，就对于以前很多对于这个角色的不明白不了解不懂的地方，就好多就突然就会懂了，就会觉得是这我应该是这样的。是这样。 而且艺术这种东西真的是在于要点破它那个东西。 对， 所以很多人都是怎么说，千方百计的去找一些大家帮他去指点。其实所谓这个指点也就是说他要点破那一层东西，可能你一下子就能明白。而且就是很多这个演艺界的老师或老前辈会说他就是一层窗户纸。 对， 包括这个艺术学校的一些学生，他也是一层窗户纸，你看有没有捅破之后好像你很快就顿悟了，能拿捏到很多角色的这种 感觉。因为这些老艺术家他们的阅历很丰富，阅人也很丰富，你像他这样的各种各样的学生都有他的表演的问题，他们一眼能看出来，一语道破 在哪里 问题在哪里，然后大家很快就成长了。 主要是为了让我们少走弯路。 对，少走弯路。 对， 所以呢其实演员虽然在这说哈，说这个陈老师要求非常严格，这个也很怕接到他的电话啊，也很怕单挑啊，这个单恋 吓人了。 这个对，但确实还是希望这个陈老师来指导哈，来排这部戏。对，而且这样的一部演了400场的剧，其实 它很难去突破，但是你又必须得去突破，而且可能观众心目当中已经有一个水平的杠杠在那儿了。 嗯， 你一旦演不好，可能就会有观众说啊，你看你们不如那个谁谁谁吧，是不是？ 对， 你会面对一些这样的压力哈。 对，一开始会，后来就。渐渐的就战胜了自我。 嗯，那在你所有的角色当中啊，就所有排过的这个话剧哈、啊 嗯， 你觉得哪个角色是最难演的？ 我觉得有两个角色都比较难演。 嗯， 一个是我父亲2009年创作的一个老宅的一个话剧、 嗯， 那个剧是一个纯粹跟观众互动的一个故事、 嗯。 我里头演了一个小老板， 嗯， 要跟观众随时问我问题，我随时要回答他，这个也很困难。这作为一个演员，你要随时打破第四堵墙，很困难。 嗯 嗯。然后第二个就是阳台侯建设这个角色，男一号， 嗯、 侯建设就是我之前说的那要扮老一点那个角色， 嗯、 那个角色太困难了。 嗯。 之前的几代的这个侯建设的扮演者真的是标杆。 嗯 嗯，真的非常难突破。但我现在，也渐渐的向他们看齐的，对，已经看到亮了。 嗯， 对对对。 就是已经看到了自己老艺术家的路，是吧？ 没有。 阳台其实也是一个经典作品哈、啊， 演了600场。 对，之前也是在节目当中介绍过哈、啊 嗯， 所以其实都要挑战一些自己觉得特别难的角色。 嗯， 所以这个小凤哈、啊，立马同学、嗯、阿立马同学哈、啊 嗯， 你是觉得这个戏是你挑战难度最大的一个话剧吗？ 哦，是挺大的，对我来说， 嗯、 哦，因为我前面也说到这个风格的问题，因为我们可能在学校学到的是一种风格， 嗯、 然后你出来演戏演的也是一种风格，就是各种各样的风格的戏，但，陈佩斯老师的戏呢，是他独有的一种风格， 嗯， 所以，嗯，就如果你想融入到这个里面去，其实我觉得对我来说是有难度的，对、 嗯、 我自己也在突破自己做这个事情啊。 嗯， 我觉得这个独有啊，这独有其实是，陈佩斯老师用了这几十年的时间对喜剧的这个理解， 对、 嗯，非常非常的深，非常非常的深入，所以他有了一些跟别人不同的见解，跟那个表演方法上的理论指导， 嗯、 所以我们会觉得非常鲜明，因为陈老师这儿是有的。 嗯，他会有一个整个的节奏在， 整个的一个体系， 对， 嗯、 是个体系， 是个体系， 相对完整的一个体系，他现在正在不断的在完整， 嗯，然后不断的去让自己的学生们啊， 对， 然后 所以一下子进到这里头，很觉得很独特，其实他应该是喜剧的表演一个完整的一个体系， 对，是。 嗯嗯、刚才其实大玉也说到了，说有一次是完全跟观众去互动的一部剧，你觉得很难去把握。其实这部剧里面据说也有一些互动的环节，是吗？ 没错、哦、这个剧我要在最后的时候，这是托啊，其实是很先锋化的一个故事， 嗯、 一个剧。当年在他2001年的时候， 嗯， 创造出来的时候，没有人敢把观众请到台上来，真的跟他一起完成最后一幕戏的表演。 嗯， 也是必须得是真实的观众，现场给他请上来。帮我来帮我忙， 嗯， 我求您帮我把这个钱最后一起，咱们把这钱要回来， 嗯， 然后呢，就出了很多的岔子在这其中，然后整个观众就下不去了， 嗯， 对， 从这一幕戏一整幕戏都下不去了，在台上，观众也要在这规定情景之内，然后呢，那个台下的观众也会去笑他，然后呢， 嗯、 大家一起完成了这一部剧，很有挑战， 嗯， 对对对。 对，而且我觉得可能在十几二十年前，就是大家对于这种邀请观众上台的模式， 嗯、 他们会觉得观众是托。 对， 会。 所以我们一定要找那些不是很外向的观众，一定要找一些比较腼腆的观众。我们自己有一个小守则啊、 嗯， 第一不找什么，第二不找什么，第三不找什么样。 我说他们怎么没有一次找我上 台？对啊，您这一上来就开始主持节目了， 一看充满着艺术气息。 我这一上去再一说台词，感觉我是托是吗？ 对呀、啊，你像准备好呀，观众觉得啊，就跟我没有关系， 嗯， 不相信 了，比较离我关系比较远，我就不好笑了。 嗯、那 尽量找一些一根筋的人。像我这样的，对吧？ 对， 就是尽量找一些腼腆的 ，对， 然后看起来很像生活当中的甲乙丙丁， 就是生活中的这种感觉的人， 一看还能找到一些共鸣， 对， 然后站在那儿让大家觉得，哟，这个还是挺好笑的，是吗？ 对啊， 对。 好，那最后还有一点时间哈，也请这个三位老师呢，分别邀请大家来去看一下这个话剧托，包括它的时间和地点啊，在什么地方演出？ 嗯， 我啊， 来 吧， 你来。 首先我来啊，托是我父亲的第一部话剧，他呢经历了18年之久，长演不衰，是一部经典的喜剧，希望喜欢喜剧的朋友们在北京喜剧院 啊，跟我们一起来看《托》这部话剧。 嗯，时间地点， 时间地点由阿里玛同学来说。 好， 是在北京喜剧院，我们是6月14号开始演到6月24号，一共是2周的时间啊，每天晚上17:30开始。 嗯，来， 嗯， 好，哎，各位衣食父母、爸爸妈妈们，来看你们的孩子演戏吧，座都给您留好了，你们开心，我们才开心。 其实这个也是一个大家看到这个青年演员哈在台上展示喜剧的一个很好的机会，所以呢，也希望大家走进喜剧院去看一下这个话剧哈，《托》第400来场的演出了哈。 对， 好的，那今天节目就到这儿了，稍后呢是听听糖耳朵，我是赵爽，我们明天再会啦。 外甥老爸的求亲。